年年大起，好也大，不好也大，人多也大，人少也大。啊，没有哪一年大起，说是这个起打不下去的，而打不了的。年年冬天打十个七，我们打到现在两个七下来了。打七基本是，既然不是走过场，做什么呢？办实事的，就是办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啊。这个办实事要大家共同办呐、啊，一举一动，一语一默，都要落在实处，就实实在在的，要如法修行。要是仔细检点我们这个打气的每一年这个十个气，从头到尾不是说没有问题啊，问题都是蛮多的，都在不断克服问题，不断地完善与提高。我们就是讲今天这个双解期，那个解期，什么叫做解期啊？啊，那并不是解期，就是放香，也不是放香，名字叫个放香，解气放香哦，就像我们在工厂里做工一样啊，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。禅堂打气，贵在要有连贯性。说是想在禅堂里打气办点实事，得一点实在实实在在的效果，间断是不行的。那打铁能间断吗？打铁是不是要趁热打铁呀？歇一下子冷了，冷了就打不动了，那你要打还又要烧，刚刚烧个差不多了，又歇下来了，又冷了。你说这件事儿能够办得好吗？人人都有向上之心啊，人人都有城府之志，要看我们是不是把它落在实处。什么叫怎么落在实处？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够掌握这个怎么落在实处呢，那长柱上打气是有规矩的，规矩就是腰束我们的身心，使我们的身心落在实处。作为禅堂的语言，这叫做棒打石人头，泡泡论时事。不但是讲的讲在实处啊，我们行的也要在实处啊。必须啊，在这个要求的情况之下，一步一步朝前走， 那才能够合乎大气，才不能够辜负自己。起乞之前，生死价都告过了，还放香啊？这是常住上到现在可以说是最大的方便，给予方便的。什么方便呢？在生活上啊，给予方便。但是我这个一个期打下来了，辛辛苦苦的，要不要洗个澡呢？看来是要的。那我这个衣服要不要洗呢？看起来也是要的。有做到身安而后心安。单解期，我们就分一个单解期、双解期。单解期，比如说我们这开始头一个期，这就是单封单的一解期，就是一个期下来，稍微呢，给我们有一点休息的时间。说晚上少做几支香，调剂调剂身体，恢复恢复体力，是单解期。其他什么也没有，其他都是该怎么做怎么做。双解期，双解期因为有将近两个期下来了，我这衣服要洗洗吧，要洗个澡吧，斋戒沐浴而后思上帝，我们身也要清净，心呢是更要清净。只是有这么个规矩，还不能够妨碍我们用功办道。怎么可以说双解期了什么事不做了，香也不做了，就随便乱跑了？还有人跑到山门外去看喝水，跑到山门口去看水，你问他做什么呢？他说解期了。他恨不得呢要跑到上海去玩一趟才好呢，是不啦？可这时间还是不大够的。解期的规矩就是给我们有一个时间，洗个澡，洗个衣服，甚至于呢剃个头，如果说再多一点，那就是缝补缝补。我说我这个衣服坏了，或者我是哪个纽扣坏了，利用这个时间，还要抓紧时间，先拣片云天不纳，好分孤月照禅心，就是指导我们这个工作这个动作的具体怎么安排呢？就拿今天来讲，早课香是必然要做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十个期当中这早课香都是要做的，晚课香也是要做的。早晚香开镜以后，如果说这个是双解期，又要剃头，又要洗澡，又要洗衣服，唯恐时间来不及，那个早晚香呢可以做短一点，早点开镜可以的，燃之后那禅堂里香要止净的，在镜中是洗澡洗衣服，做一些事情。 除了这个事情以外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啊，事情做了了，就回堂坐香。啊，不允许随便跑的。不得这个话，说是解期了，放香了，啊，随便乱跑，绝对是不行的。啊，那你要跑就离开岗门寺。啊，来打期，常州市有规矩交代在先的，这像什么话呀？简直解期就散落板了，那还打期吗？那个期我就不要打了。不要说我还开个大悟，开个小悟，就把这个表面的规矩啊，能够遵守遵守，吧？把我们这个粗糙的身心呢收一收，也是好的嘛。从来没有收过心呐，借禅堂来打击收收心，啊，那就不一样。怎么可以随便乱跑呢？啊，就把禅堂都忘记得了，根本就不晓得我现在还是在打气，怎么可以乱跑呢？啊，像跑马灯一样啊，啊，这个呢，可能我们今年这个解期之前，或是恐怕是疏忽大意了，没有跟大家交代。今天跟大家把话就说在前头了，啊，啊，基本上。剃头洗澡洗衣服就都在上半天要完全做好，吃过中饭以后那都要进堂啊，做五瓣香、四支香、晚课香，放养心啊，开镜以后养心香、四支香，四支香以后，今天是双节期嘛，开过大镜以后呢休息啊，是作为双解期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不但是如此，还有极个别的啊，疏散放逸、懒惰懈怠、不精进。嗯，每天早上打过四板，还有人不起床。特别是禅堂里边的师傅们，还要人家去喊，敲门去喊，这哪是来打气的？嗯，棋板也在禅堂里棋，沙板也在禅堂里沙，一切前缀都在禅堂里边，而且禅堂这个地方也不是一个人，怎么可以赖在床上睡懒觉呢？还有人喊啊，这像打气吗？我们说我们出家都是自觉自愿的，不但哪个说是强迫我们出家，消佛也是自觉自愿的，没有哪个强迫我们呢。我们今天啊，说是就是说到广播寺来打气，也是自觉自愿来的，并不是常州请的来的啊。那常州是有规矩的，不但是高明寺啊，哪一家都有规矩，做什么事都有个规矩，这个呢要求必须大家共同要遵守，而且要自觉自愿，不能说规矩大了，啊，规矩严了，啊，哪里这么多的规矩啊？哪里这么多的不自由啊？你想想看，你所谓的那个自由是什么？你所谓的那个自由就是生死吧？就是造生死业吧，啊！而今天在禅堂里呀， 稍稍的受了一点规矩，就感觉都不自由了。啊，这个不自由可以给你带来的是最大的自由。如果说你还要保持你在平常啊不用功慢道那个自由，你那个自由给你带来的是最大的不自由。这个道理大家要知道，要明白，不然你这个道心怎么发呢？跟你讲个规矩就喊委屈啊！你看前天啊，那个当值的、考中版，我们不过是轻描淡写的提了一下子，我说你这个中版呐、那个三版一中啊，那个中呢不要考得太轻了啊，他的珠房都是七分板三分钟，什么意思呢？先入为主。高明寺从来没有这么一个词儿，说是靠这个中板，就是三板一中直径，是七分板三分钟，就是板用力呢用七分，靠这个钟呢用力用三分，不是这个规矩啊。高明寺是由来已久的，就禅堂那样都是直径了三板一钟，外边禅堂外边既听到板响也听到钟响，钟板的音响呢基本上力度是一样的。哎，老修行啊，这个老修行呢，是的，当听的好像是，这规矩受不了。他说我这一向来都是七分板三分钟的，你叫我靠中了，我就跑了。你说这个道心怎么发的？啊？稍微有一点不如意，不合乎自己的心情，就反感啊，就要跑。哎、你走到天下都是皮包大树啊，哪有树包皮的？各地各家风，走到哪一家就随哪一家，没有错啊，你也不要用心，我走到哪一家随哪。如果说每个人都带到先入为主的这个思想，你到任何地方去，既给人家添麻烦，又给自己带来烦恼。不能以你一个人的先入为主，就改人家的规矩啊！啊，那个扳手师傅呢，还给那个懒惰的人呢打掩护。啊，他说他没坐早课香，那可能是睡过了头了。睡过了头是个理由吗？那每一个人说早上不起来不坐早课香都喊睡过了头了啊，或者说是哎呀你要说你为什么不起来，哎呀我今天感冒了，这年来变用这个词儿变当来袭，或者说我今天头疼，这头疼什么样子也看不到，是吧？他就用这个做挡箭牌。我们说发道心用功办道，不是给搞门寺办的，不是给哪一个办的，这是给自己办的，你何必要欺骗自己呢？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呀？今天早上有没有人没做早课香啊？啊？有没有啊？减肥做不做啊？啊？什么？ 烧锅炉。 今天烧锅炉的？ 什么时候烧的？ 啊？ 什么时候烧的？ 早上4:30。就 早个香烧的。 嗯。 嗯，那倒也罢了。嗯，如果是你今天早上你不做早个香，我就准备好了两块香板。嗯，打断了算数。嗯。嗯，你们这个小和尚才出家不发道心，啊，想随随便便，啊，啊，还有一个小和尚跑到山门外头去，问他为什么跑山门外头去？他说你那放香哎，啊，你们也看看，你看哪个到山门外头去的？啊，不知道哪个山门外头，一个人跑到山门外头去啊？那个永嘉大师讲，欲得不照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论。什么叫做谤如来正法论呢？就是不守规矩。规矩不是正法论吗？什么叫正法论呢？啊，说的好听叫正法论呢，规矩就是正法论嘛。啊，我们现在在禅堂里边，一开始打气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，法轮未转，世轮先行，要转法轮。跑香是转法轮，坐香是转法轮，出入往返大小家房是转法轮，睡觉是转法轮，无处无时不是转法轮。什么叫转法轮呢？啊，你以为什么叫个转法轮呢？作为常住，建立这个道场，成就大家用功办道，这个没有错。每一个人进入这个道场，都是发道心的。啊，都想在这个禅堂里头，恨不得一直想就能开悟了。啊，心中怎么都蛮好的，可是要在行动上呢，就有的地方呢，因为人多了，总有些个参差不齐。首先，广门寺是个大僧道场，以大僧为主。既然以大僧为主，那我们这个大僧呢就要树立榜样，要我们大僧树立榜样的啊，千千万万是不要人管的。发道心要人管吗？出家也不是不要，不也都是自己发心的，还要人管呢？每支香都要人催，都跑到疗房就催香啊，交代又交代了啊，不许回疗房啊。那个疗房是什么地方啊？那是天堂吗？那是佛国吗？那是极乐世界吗？你把那个疗房当做什么地方啊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是在打气啊，可以说是天天在耳朵根子上敲啊。我晓得你每一个人如果说晓得，哎呀，我现在这打气，我现在这个行动不合乎打气，自己要提高自己的觉悟吗？啊，你不要说名义上和尚是主气的，非常遗憾，一个我并不是倚老卖卖老，年纪呢也可能比各位大一点啊，同时呢常出事儿呢也可能多一点，所以这个进堂我就不能够一天24小时进堂陪伴师傅们，就把这个事儿呢就委托扳手师傅维洛师傅，扳手师傅维洛师傅呢要替常住上负完全责任啊，督促大家我们在这个地方共住共修，如法修行，做一点实事，实实在在的 我们这一年呢，我们这一辈子啊，百年三万六千日啊，我们自己仔细算算看，能有多少时间是给我们用功的啊？说三万六千日，这个账难算的，太长了。我就算我这一天从早到晚24小时，24小时中我有几个钟点是在用功的，这个好算吧？还要说是要成片啦，要成团啦，啊，功夫要用到一心不乱啦。你不用到这种程度，你要想了生死，还要想开悟，啊，那是南其远而北其辙，做不到的。我可不知道在座的我们这个出家二众、在家二众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哎，你们是对我们这个一生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？到我们是来参加打气是怎么安排的？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讲佛法呀，讲念佛是谁呀，讲高深的道理呀，佛法就在日用当中吗？啊，佛法是平常的，平常心是道吗？啊，我们就在我平常日用当中，我们检点自己，看看24小时当中我们这个心有道没有道，在不在道上走，这个事儿问自己的。我可是没有他心通，也没有他心，也没有天眼啊。每个人都不要做欺心的事情啊，欺负自己的心呐、啊，欺负别人是害别人，欺负自己害不了别人就害自己，这个道理也是蛮正确的啊。十方诸佛啊都望到我们了啊，希望我们能成佛，诸大祖师也都望到我们，望到我们赶快开悟啊，十方的护法也望到我们呢啊，成就我们用功办道，希望我们有所成就。我前天不是说的吗，人家这个给我们建一个禅堂，这位护法居士他也就是说了，我给你建个禅堂我也不希望多啊，你哪怕你这个禅堂能出一个人，我也就心甘了啊。就像那个玉林果实啊，的母亲啊、有那一封信，是如其不染，未戒犹存。那我们就辜负的太多了。我现在不是说那么有这么这个本这本书呢，我是早年看过的，啊，才出家时候看过的。这本书叫做《世事书起》，现定本的毛边纸，哪一个写的呢？不是哪个写的，哪个记的呢？我就记不得了。都是愿生男子。过去嘛都是想生个男孩子啊，男尊女卑啊，这种思想现在就不一样了，都平等了。既生男子，哦，这还生个男孩子，像个宝贝一样啊，如珍宝乃稀啊。啊，长大了要给他念书，送入书堂念书，跟念书嘛他不在家里念，在外头念呐、啊。 啊，早上出去，晚上回来，稍微回来迟一点，做父母的倚门而望啊，还没回来啊，啊，心心念念啊，念书，为什么呢？旧社会这个封建思想是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就是说念了书嘛，好升官，好做官嘞，啊啊，哎，书都念好了，念个差不多了，要去赶考了，要中举人了，都跑了，都出家去了。你看做父母的那是难割难舍啊，啊，虽然难割难舍，说是母无舍子之心，只有丢母之意。做母亲的没有说是把个儿子说我不要啊，啊，子母无舍子之心，个只有丢母之意。做儿子的心狠，嗯，不要了，啊，啊。这叫做辞亲革难，舍宿出家，跑着出家做和尚去了。到哪去找他呀？天下这么大呀，找不到啊！啊，那个母亲是做母亲的，心里像是那可是翻来覆去的，怎么办呢？啊啊，人长大了，翅膀长硬了，就飞他了。啊，说他这个母做那是玉林国师的母亲呐、啊，他给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，啊，是不愿如雪王相卧冰，丁兰和睦，啊，唯愿如雪木莲尊者度我生方，如其不染。家是说你要是做不到，什么做不到呢？不能够度我出生死。那我养你这么大白养的吗？啊，三年乳哺，十月怀胎，啊，长大成人，做母亲的，啊，那是什么感情啊？啊，你不能够孝养我，把我丢他了，罢了罢了罢了，那我也没有办法啊啊，他就心里想呢，起了这么一个怨心。啊，丁兰和睦，王祥莫兵是二十四孝的那个两个孝子，啊啊，那个孝呢是世间孝，小孝啊。莲池大师有一个七笔沟啊，七笔沟也有啊，嗯啊，能种山丘，五顶三生未足愁，亲得离成垢，子道方成就。什么叫做亲得离成垢？也就是说把你的父母度化的离开成垢，就离了生死了，这才能够尽到为人子之道，子道方成就。而不是说父母的是生活啦，吃的穿的用的啦，我供养不缺少啊，那是小孝。有小孝，有中孝，有大孝，能够度母诸生方，那才是大孝啊。所以那个玉林国师的母亲给玉林国师写文，如其不染，未戒犹存呐、啊。什么叫做慰藉犹存呢？就是我这个心里想啊，恐怕这个疙瘩解不开来的，你太对不起我了，你没有交代啊。那个给搞门寺禅堂建这个禅堂的人家那个护法居士，也就是有这种感情啊啊。如果说这个禅堂我给你建起来，我那个钞票也不是好来的，也是省吃俭用的，成就大家用功办道，想出个人呐、啊，啊，如果一个人也出不了， 那我这个不是慰藉犹存吗？这心里想不痛快呀。嗯，什么叫不痛快？他失望了，太失望了。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啊，对我们的要求，哪有个佛菩萨不愿意众生成佛的 啊哪有个护法斋主不成就我们用功办道啊，啊哪有个父母说是你这出了家以后啊要他度他的生度他生方啊，我们要用功，所以发不起道心起来，就要想办法多想想啊，触发我们的道心。要想想啊，这种环境人人都有，哪个没得父母呢？嗯，能够不发道心吗？啊，一天到晚观想疏散放逸，就是心心不念道，怪事情啊。说打气这个事，这现在这个时间太殊胜了，什么都用不要我们去做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般般如意，事事现成。你说哪有这么现成的事情？你就是住山住洞，人家住终南山住茅棚，那也不行啊，你自己还种东西吃呢，人多人少长住上呢是不计较的啊。说是我们冬天打气，一个人也打气，十个人也打气，一百个人也打气啊，但是呢我们是重质而不重量的，重质不重量，质呢就是素质。说我们给搞门寺初步拟了这么三条啊，叫个三好：身体要好，素质要好，道心要好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记住这个三好条件，我可以肯定说我们这个企业是打的是非常圆满的。嗯，三好是基础，就像起房子造高楼大厦一样，你没在这个三好，你这个房子是起不起来的，起下来也会倒。身体要好吧，啊稍微有点不舒服跟王老师请假，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坐香啊，就是我不舒服啊，那不舒服不舒服怎么说呢，我请了假的，我这请了假的好像是奉了圣旨一样，我请了假的啊，跟哪个请的？跟韦老师我请的。我说不行，你告生死假是跟和尚告的，维罗师傅就有这个啊，就能够准假了吗？发道心，什么这个道心呢？发道心要有一点克服困难的这个毅力，不是一点点不舒服这马上不是我要睡觉去，不舒服了啊，是心里不好过了，是哪里不好过了，我感冒了都来了。嗯，那佛教的道理的总理下的规矩，比丘有病先断饮食，你是过斋堂三天不端碗不拿筷子，哎看起来这个人好像是有点毛病了，吃也能吃，睡也能睡，跑也能跑，就是不能坐香，这不是怪事吗？这什么病啊？嗯，你说这什么病？我不知道叫什么病啊。啊，常住上跟大家这么说，这个病不是跟哪个为难呐，而不是跟哪个不得过啊， 啊，也无非是成就大将发道心啊，好好叫他发报道，发这道心，不要空过这个时间。啊，那么今后既然跟大家说过了，我们这个十个期呢还有八个期在后头呢，啊，那这实实在在呢还有十个期在后头呢，嗯，打期发道心，道心越发越坚固，道心越发越殊胜啊。我们不是说的嘛，这个用功办道小佛啊，不能够像我们这个中下根人呢，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啊。啊，走什么道路呢？走渐入佳境的道路啊，就是我们修行这个境界，这个前途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年比一年好。嗯，啊，一生比一生好，但愿生生不退，佛改决定可期。啊，可不能说是越走越走下坡路啊，啊，但愿，来世胜今生，切莫今生胜来世啊，走渐入佳境的这条道路啊。就是拿世俗人来讲，世俗人求点学问，学点东西还要精进的，还要努力呢。古人讲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这个老大徒伤悲呢就是我，少壮不输不努力呢就是你们大家，我们个人都有负都有责任啊，各负各的责任。我这现在就是叫老大徒伤悲了啊，怎么了啊，说说我们渐入佳境，我这个就不是渐入佳境哎，渐入老境，渐入死境啊。我常自己跟自己说的，人过60岁一年不如一年，人过70岁呢一个月不如一个月，人过80岁是一天不如一天呐。如果说我要是再能够多活几年，要过到90岁呀，那一个终点就不如一个终点。嗯，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了啊。你看看我们这个少年壮年的人，这个光阴多少宝贵啊啊。等到老大徒伤悲，那就悔之晚矣呀。说多了打心的，发起心来。